博。不過他的辦公室在一小時之後更正有關消息，表示確認工作仍在進行，會在當地星期五稍後時間才完成。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 29,263 點，跌2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57 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8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6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28美元，卖出1872.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是多云，初时有两阵雨同雾，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署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我钱佩卿和雷洪德博士介绍一个活动，中大运动医学日， 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叫做防疫有动机。实证的科学都说你有肌肉的话是可以确保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是得到一个好的保障。 星期四林思维会讲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饮食。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全球疫情仍然严峻，为了防止病毒输入，从机场抵港的豁免人士要留意了。若果你是由非极高风险地区抵港，如未能出示出发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抵港之后就必须要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并且遵从检测代行安排，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检测结果。获得阴性结果之后，就可以透过点对点交通工具离开了。期间还要接受14日医学监察，并且要在抵港第12日再次接受病毒检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CIBS 高墙内外更生路易， 我们错了我们该受，但是我们带给很多关心我们的人的一份伤害，他们无条件的付出，你于心何忍呢？ 还可以懂得反省的话，珍惜这个机会。 奇老护士同行在社区， 有个膝头哥条筋又赤赤痛啦。 膝头哥退化得紧要嘅人咧，作为物理治疗师，点样去建议嗰个人咧？咁佢要行好定唔行好咧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省里》，刚刚带嚟咧有小调歌后之称嘅刘允姐姐嘅呢一首佢嘅名作啊，就系《姑娘十八一朵花》嘅。当然咧，十八廿二啊，梗系靓啦，系嘛？但系咧，其实唔同年龄嘅朋友咧，都有唔同美丽嘅阶段嘅，唔系一定净系睇样噶嘛，系咪？咁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一个人美丽咧，可能系从心出发嘅，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啦！嗱，今朝早咧就有啲雨，系有啲雨粉，突然间觉得咧，咦，系咪已经去到呢个春天啦？嗰种雨粉咧就系好绵嘅，咁但系咧就系好跣啊，个地下系跣嘅，所以即系如果出去行晨运嘅哥哥姐姐咧，就要特别留意咯噃。咁更加要留意咧，就系今日嘅日子就嚟到2020年11月21日啦，农历咧就系呢个嘅10月初7啦。讲起刘允姐姐，我其实最中意系呢一首合唱歌曲啊。 你们向我偷偷摇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爬坡，怎么你会遇到我？你爬坡也不许我爬坡，你还要骂我错。什么？香港地方哪个不怕苦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去爬坡。 其实呢首歌咧，细个嘅时候咧，佩佩咧成日听妈咪咧成日啲口噏噏咁啊唱住呢一首歌，觉得好得意啊！啲歌词咧咩你拍拖啊，我拍拖啊咁样，即系觉得好得意嘅。咁后来咧，其实去到好大个咁睇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边咧，其中有一幕咧就系有演员唱呢一首歌曲啊，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得意。于是乎咧就去翻查下究竟呢首歌究竟系边个唱噶啦啊，就发现原来就系刘允姐姐同埋张来来合唱嘅。一首偷偷摸摸啊，以前拍拖可能真系要偷偷摸摸，而家啲人拍拖咧就明目张胆。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似佩佩一样咁守旧系嘛？即系喺公共场所，尤其是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咧，见到啲人拍拖都拍得好热情下嘅时候咧，唉，都睇见咧真系一眼寒，有时咧都唔系好想望。可能真系年纪大咗吓，系咪啊？好咁啊，听过呢个刘允姐姐同埋张来来嘅呢一首嘅《偷偷摸摸》之后咧，我哋有呢一首啊。刘允姐姐其实有好多好歌嘅，其中一首就系呢首啦。 前山后白花开。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雨啊，同埋雾。天气咧就系稍凉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会好转，早晚系会稍凉嘅。室外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94%嘅。继续，我哋加多一点点啦，好唔好啊？加多一点点刘韵嘅歌曲啊！ 什么？ 道不知道，我哋有刘韵姐姐嘅歌声啊嘛。讲起知道不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刘韵姐姐嘅本名系咩咧？刘韵姐姐嘅本名咧就叫刘桂兰啦。讲起咧，佢咧就系有九兄弟姊妹，哇，真系犀利啊！其实除咗刘韵姐姐唱得之外咧，其实佢仲有两个姊妹咧都系好唱得嘅，其中咧就系刘桂华原名嘅夏丹啦，同埋呢一个刘淑文原名娃娃咧，都系佢嘅亲姊妹嚟嘅。咁啊，头先啊播咗一首偷偷摸摸合唱噶啦，呢、這个时候都系一个合唱歌曲啊，同江宏合唱嘅《茶山姑娘》啊。 山上的茶树青又青，采茶的姑娘真多情，歌声儿好像花莺啼，叫我怎能不动心。 山上的草儿青又青，放羊的人儿真多情，笛声儿吹起真好听，叫我怎能不动心。 采茶的姑娘，我问你，你的家儿住哪里？牧童有心也有意，咱俩怎能在一起？有心 没有意， 相亲相爱在一起，同唱山歌同游戏，等待明年好佳期。 刘韵姐姐其实仲有好多好歌嘅，不过就由于时间关系啦，又播唔到咁多啦，咁啊都拣住几首送俾大家啦。嗱，咁头先又讲啦，话其实佢哋即系九兄弟姊妹里边咧，就有其中三个都唱得。其实咧呢种遗传基因咧，唔单止系佢哋姊妹间遗传。咁啊，刘韵姐姐有个女咧，其实咧都好唱得噶。咁啊，大家有冇听过跳飞机啊？即系天空海阔任鸟飞嗰首咧，其实都系娃娃其中一个女咧都有份灌录嘅。咁啊，仲有呢个机灵小和尚呢一套嘅卡通片嘅主题曲咧都有份录嘅。后来咧，佢个女咧亦都同另外一位嘅男士咧就组成咗呢个风之 group 嘅呢一个嘅民歌组合咧，就系出个唱片添。哇，真系犀利啊！好，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五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清晨三味钱佩佩继续等你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日国庭晶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560号唐楼星期日晚发生火警，再多一名18岁女子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8人，其余留医的9人，其中3人情况危殆，6人情况稳定。现场消息指，起火楼宇楼高4层，属商住唐楼，起火单位是一楼的尼泊尔餐厅。消防处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 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大约三个月以来单日最多，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9宗和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关。九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屯门、何文田、沙田、将军澳、丽港城、宝马山、旺角、荃湾以及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其中一人曾经去过生日聚会，现场有大约100人聚集和跳社交舞。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传播已经深入各阶层和社区，承认确诊个案多，追踪有困难。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寻日下午大约4点到香港中文大学内搜证，到校园内多个地方，包括联合书院、新亚书院和研究生宿舍等调查。警方表示，国安处人员继续调查星期四在中大校园内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活动，在大学保安的陪同下进入校园内调查和搜证，当中包括30处被刑事毁坏的地点，行动到傍晚结束，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大学士学位毕业礼星期四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校方指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高叫港独口号以及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决定报警处理。其后警务处国安处就中大校园涉嫌违法活动展开调查。亚太经合组织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吉隆坡宣言，呼吁各国合作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并透过自由、开放和公平的贸易提振经济复苏，特别是在当前困难时期，敦促各经济体确保应对疫情的紧急贸易措施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增强国际贸易往来的稳定和可预测性。今次是峰会三年以来首次通过大会宣言，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与会领袖都同意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习近平在发言时表示，疫情爆发，经济陷入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组织今年的任务是开启2020年后的合作愿景。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263点，跌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57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2，瑞士法郎0.911，加元0.31，人民币6.56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14美元，卖出1871.03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雾，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不

对于佩佩来讲，这一首歌真的特别充满了回忆，因为真金白银第一次拿钱出来买这个 cassette 带呢，就是买这个用爱将心偷这一只碟了。所以呢，这一首歌呢，就在佩佩心目中都是很重要的。咁啊，你又仲记唔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又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呢？不过即系讲起阿姐嘅首本名曲呢一首，都真系应该都数得到啊。好，咁啊，提下你咯噃。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08啦，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94%。今朝早陪伴你，清晨上嚟嘅有钱陪陪，有阿姐。又怎可能没有郑大侠呢？小时候以为他们是一对的。嗯，都啱嘅，是荧幕情侣嘛，是吧？郑大侠当然要播一些武侠剧的主题曲啦。郑少秋《倚天屠龙记》。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鬓温，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仇如海，百般汹涌。要共对亦难。仇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八段，心中迷梦。 心中 其实咧，真系好多呢一个嘅电视剧嘅武侠片咧，真系好好睇，特别系金庸小说嘅一啲嘅改编成为嘅电视剧，真系特别好睇嘅。咁讲起呢一个嘅《神雕侠侣》，你会谂起边个版本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同佩佩一样谂起啱啱咧张德兰唱嘅呢一首嘅《何日再相见》嘅版本，就系刘德华、陈玉莲主演嘅版本啦。好，咁啊，望下个时间嚟到早上5:48啦，咁啊，啱啱转咗最新嘅天气，咁啊，同你讲下啦。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雾啊，天气系会稍凉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会好转，早晚系会稍凉嘅。室外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93%。以前细个咧都唔系好领略到呢一首歌嘅真谛，大下大下 d e 真下啲歌词，好有意思嘅一首歌曲。叶振棠《戏剧人生》。 愿望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1984年嘅电视剧张国荣、双天鹅关菊英、刘兆明主演嘅《龙本多情》。听咗首歌咧，翻嚟咧就有6点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我哋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罗技、罗文啊、小李、地道。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有情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热情未冷，心大更是难过。 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校方说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高叫港独口号以及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决定报警处理。其后警务处国安处就中大校园涉嫌违法活动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今日预测是多云，初时有两阵雨同雾，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香港邻近海域同香港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顶台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省理》。嚟到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一阵间咧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都比较严肃嘅，就系女士都好关心嘅乳癌啦。咁究竟乳癌嘅发病嘅朋友仔，对于姐姐嚟讲高唔高嘅咧？咁亦都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一阵间就要特别留意了。原来乳癌不只是女士的，男士都需要注意的。所以无论你是哥哥又好，姐姐又好，今早都要继续听着清晨省理。再次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0年11月的21号，农历就来到10月初7，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5%，系啦，冇错，因为出边咧落住呢个毛毛细雨，所以咧个湿度咧都好高，大家要小心，小心咩咧？小心跣尘，同埋一落住毛毛细雨咧，我就最唔中意啦，因为咧我天生系有啲乱咁嘅头发，一落住毛毛细雨咧，啲头发咧就会好似啲天线咁样，系咪天线？好似啲以前啲电话线咧，咪卷埋一嚿嘅，啲头发咧又会好似嗰个电话线咁样咧卷埋一嚿啊！嗱，今朝早咧咁啊，除咗头先拣咗刘允姐姐嘅歌曲之外咧，都拣嚟好多首电视剧嘅歌曲啦。呢首你又知唔知咧？嚟自《我本善良》嘅主题曲啊，《笑看风云变》啊。 谁能跳过无形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仍面暴雨，纵使不幸。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忧处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里归？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有香港老年后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早晨， 早晨，大家好啊， 系啦，咁啊，梁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咧，嗱，一般咧，而家好多时候讲咧，女性咧，其中一样都几惊嘅一个癌症咧，就系乳癌啊， 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乳癌个发病率咧，如果喺姐姐嘅身上系多唔多嘅咧？ 但其實都同其他婦女都差不多嘅高度嘅，咁不過好多時咧，我哋發覺咧，即係年紀大嘅人咧，好多時都冇乜點，即係唔係到檢查啊，咁又唔覺啊， 即係疏於防範啦。 咁就好多時咧，較為遲發現嘅，即 係 直至到嗰個乳房裏邊一嚿好大嚿嘅嘢咁，咁先至發現。啱啱都係即係講下一個，即係最近我一個病人。咁佢一路都睇開其他問題，突然間呢個屋企人嚇成大堆人就走埋發一齊嚟，哇！佢個乳房嗰度有嚿嘢，咁就問翻個阿婆咧，阿婆就話：，有成 好多年㗎啦， 年幾㗎啦，即係好多時佢唔講俾人聽嘅，即係有粒嘢咁當冇事嘅，甚至乎我以前都有啲見過。直至到嗰個乳房嗰度有個潰瘍嘅， 爛曬， 爛咗出嚟咁，咁啲跟住咧就即係可能到後期咧，連即係手術都做唔到嘅，咁嗰啲都好慘嘅。 係，咁想問一下你頭先所講突出嚟係咪好明顯係摸到或者係睇到佢係隔咗一嚿出嚟嘅咧？ 即係最近我見到個咧，佢就摸到嘅，直情係即係你即係。擺隻手落去就係好明顯，定係有個即係硬好硬嘅硬塊喺度，即係差唔多係即係有個細個個即係網球少少嘅即係球形，即係講緊即係差不多係兩寸到嘅，即係直徑咁都即係都大嘅一個一粒嘢咁啦。 但係如果已經大到咁樣，係咪已經好後期㗎啦？ 咁就好難講嘅。其實咧就乳癌咧係即係局部嘅機會都大嘅。咁所以同樣地咧，去到即係年紀大嘅婦女咧，就唔睇太擔心，就話啊乳癌咁點算？係咪即係死硬㗎啦？咁其實又唔係嘅。咁乳癌咧就喺婦女嚟講咧，就係話我哋發現就睇我哋講緊一二三四期咁啦。其實即係大細就係。即係大過我哋講緊大過三個毫米啊，三cm， 咁啊為之即係超越咗一期，咁即係一粒細過三個 cm 咁就一期啦，咁大過三個 cm 即係第二期啦，咁但係大過呢個三個 cm 之後，如果有埋淋巴核咧，咁就叫做第三期啦，咁第四期就係話個乳房以外嘅地方有啦，即係話可能去到骨啊嗰啲其他地方 擴散咗啦， 擴散咗啦，咁所以我哋。比較上咧多係即係話見到係局部嘅，即係話淋巴核有啊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嗰個手術又點啦，睇個年齡又幾點樣啦。其實咧喺一個比較年長嘅婦女嚟講咧，如果佢有其他慢性疾病，佢可能八十幾歲有其他慢性疾病咧，譬如有心臟病啊，或者其他毛病，佢嗰個所謂。即係預期壽命可能都係唔超過十年咧，咁但係佢嗰個即係乳癌只係一個照咗冇擴散去淋巴核啊其他地方咧，佢都可以做一個所謂局部切除。個手術比例上細啲啦。咁你年輕嘅婦女唔同啊嘛，年輕婦女通常我哋都會個乳房切除，個手術比較大，亦都可能個即係痛症會多啲。咁但係啲年紀比較大嘅婦女咧，其實。如果冇特別嘅擴散咧，只係割除咗嗰、那個即係腫瘤已經可以，咁啊手術比例上會細好多啊。咁亦都個復原就會快啲，即 係當然就係即係視乎唔同症啊，係咪？係 啊，啱啦。咁如果譬如話佢有去到淋巴核咧，淋巴即係就會好多時即係做手術之後即係全部切除啦。咁、但係好多係佢可能都係八十五歲。咁你講緊嗰個預期壽命都係九啊零歲嘅啫，咁但係點解好多時候我哋要做完，即係喺一個四十歲女士 有乳癌，你可能做完手术又要化疗啊、电疗啊、标靶治疗啊，因为咧就系、是、你40岁仲有40年， 条路仲有好长啊！ 即系你可能因为嗰个乳癌而有嗰个扩散。 嗯， 乳癌个特点咧，其实嗰个所谓腺体癌。 嗯， 腺体癌咧就好容易有啲好微细嘅癌细胞系你揾唔到嘅，佢预先就散咗去。 嗯， 佢可能十年之后吓。我哋以前咧，三十年前咧，就是、我哋啲乳癌做完手术之后咧，就是、十年之后嗰阵时冇化疗啊，剩啊，十年之后发觉啊，脑有肿瘤，即系同即系个乳癌扩散， 因 为 残留咗喺个身体里面。 系啦，咁、但系一个即系年纪比较大嘅妇女又唔使担心、啊，因为佢你系85岁发现有个乳癌，切除咗冇嘢嘅，佢有机会去到即系扩散机会即系比较。少啲啦，因为佢个时间唔会，即系可能佢已经因为其他疾病令到佢死亡嘅原因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嗰个治疗方面有少少唔同嘅考虑。 系嗱，头先你讲咧，即系乳癌，即系最大嘅启示就系你摸到有一嚿硬块啦。除此之外，会唔会即系都有喺其他地方都会显示到有乳癌一啲嘅迹象咁样嘅咧？ 咁乳癌主要都系局部嘅，其实症状。咁、如果去到其他身体有问题，就系会有扩散咗之后啦。即系但系都乳癌一般咧扩散系比较慢啲嘅，即系嗰个即系喺乳房里边嘅症状系最常见。咁、所以即系早啲发现，做完手术。在即系妇女嚟讲，都可以即系一啲比较即系冇咁即系唔需要化疗咧，自己荷尔蒙治疗啊嗰类咧，都系好有效，可以控制得到。 咁边啲人会特别容易有呢个乳癌嘅危险嘅咧？ 咁咧就通常咧就系、是、即系未生过 B B 啊嗰啲就 即系有胃部个母乳嘅就会好啲嘅。 系啊系啊，呢、个有个保护性喺度即系喂母乳系一个去预防乳癌嘅一个情况啦。咁当然亦都有一啲人系食呢个药物嘅关系啦，吓、即系呢个避孕药嘅其中一个可能性会影响啦。 除此之外，我知道系咪家族性遗传都有关嘅咧？ 家族系有一个遗传，呢、这个乳癌系有部分咧。系有嗰个所谓遗传嘅基因咧，咁、你都喺新闻听过啊，要做个即系做到个乳癌基因，可能咧做一个所谓预防性切除都唔定。当我哋即系完成咗家庭嘅时候，啲人可能系家族里边好普遍啊，即系话即系由阿婆跟住阿妈姊妹都有嘅时候咧、都有啲系成个家庭都有嘅，咁你嗰、个。咁當然有嘅時候，你可能係會即係早少少做一個測試啦，即係定期做即係個乳房嘅造影啊、超聲波啊，去揾出嚟咧，咁你就去睇下有冇需要去即係加早去做一啲檢查，做手術咁。 咁我想問啦，乳癌其實唔係淨係婦女有噶嘛，男性係咪都有機會有嘅咧？ 係就。即係所有人都有個乳房啦，咁咧其實即係就係男性都有一啲即係微型嘅乳腺，咁所以約莫咧就係1%嘅個案咧，其實係男性嘅。男性有乳癌咧，嗰個致命率就好高嘅，因為通常都係以為冇嘢，即係唔覺得係應該係乳癌嘅，咁所以咧佢同埋佢都係比較少其他脂肪嘅，咁當佢有呢個所謂乳腺癌嘅時候咧。去影響周邊嘅組織咧，係會早啲同快啲咁嗰個即係治療果效啊，同埋因為佢遲發現咧，即係個治療嗰個果效亦都冇咁好嘅。 咁男性係咪同女性都一樣係即係靠都係靠摸先至會知道嘅咧？ 係啊，咁好明顯地有一粒嘢喺嗰個即係乳頭嘅部分咧，就係需要小心啦。咁所以你啲姐姐都要去照顧一下啲哥哥，即係除咗要關注自己有冇乳房有粒嘢之外咧，你身邊嘅哥哥咧就睇下啊，你嗰、那個即係乳頭嗰度可能變咗色啊，或者有啲分泌物啊，即係男性嚟講，就乳頭有啲分泌物咧，就係一個早期徵狀啦。 咁女性其實都係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症狀嚟。 係女性都係。 總之即係話同你平常有少少唔同啦。 咁就應該嗱嗱聲去睇醫生。 係啊，變咗顏色啦，即係個所謂個雨雷係有個顏色嘅改變，係突然嘅改變，咁都係可能有個危險喺度。 咁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咁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又再見咯噃，拜拜。 拜拜。 临正唐朝武士，问两者相比较何所似？男儿尽忠难辨知，曾记否几许往事？同居高处玉龙失意，坐在帘后细把。星柱屠龙正是他下旨，可笑是百尺昂藏，朝声论尽国事，或者当初也曾经想过，潺潺若质难展翅。 柳姐柳影红的这一首少女慈禧，一首好好听的歌。其实呢原本呢我是想着播这个换到千般恨，终于最后呢就突然间见到这首少女慈禧，于是乎就改了播这首了，都是好好听的歌曲。不过望下个钟呢，时间又一分一秒咁过去，又好快咧，又会去到呢个六点半，即系话佩佩又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其实好中意星期六嘅时间，因为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咧，播嘅歌咧比较旧一啲，可能咧真系好耐好耐冇听。不过其实佩佩拣嚟拣去都系嗰啲歌啊，都系一啲大家都好欣赏嘅歌曲，当然都系一啲好欣赏嘅歌手朋友啦。要听嘅冇办法啦，又要等多一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六嘅同样时间咧，清晨爽利咧继续会有啲旧歌送俾大家。当然啦，佩佩喺礼拜五嘅时间，清晨爽利咧就会再次出现啦。咁约定你星期五再见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郭婷晶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560号唐楼星期日晚发生火警，再多一名18岁女子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8人，其余留医的9人，其中3人情况危殆，6人情况稳定。 現場消息指起火樓宇樓高四層，屬商住唐樓，起火單位是一樓的尼泊爾餐廳，消防處已經設立專責小組調查起火原因。本港昨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近三個月以來最多的單日確診個案，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源頭不明，另外有超過40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9宗和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關。衛生防護中心相信傳播已經深入各階層和社區，承認確診個案多，追蹤有困難。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第四波疫情已經開始，加上聖誕新年假期將至，會有大批海外人士回港，現時14日強制檢疫有漏洞，政府應該考慮延長抵港人士的檢疫期。亞太經合組織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吉隆坡宣言，呼籲各國合作抗擊新型肺炎疫情，降低疫情帶來的影響，並透過自由、開放和公平的貿易提振經濟復甦，特別是在當前困難時期，敦促各經濟體確保應對疫情的緊急貿易措施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增強國際貿易往來的穩定和可預測性。今次是峰會三年以來首次通過大會宣言，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等與會領袖都同意不會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習近平在發言時表示，疫情爆發，經濟陷入低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組織今年的任務是開啟2020年後的合作願景。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发言未有具争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美国国内问题以及执政四年的政绩。美国佐治亚州宣布民主党的拜登在这个州胜出。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在网页中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拜登以12670票的优势击败总统特朗普。佐治亚州早前经过人手重新点票之后，确认拜登领先优势。拉芬斯伯格表示，数字不会讲大话，相信所公布的数字准确。拉芬斯伯格较早前一度公布拜登胜选的消息，但他的办公室及后更正，表示确认工作仍在进行，稍后先公布正式结果。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雾，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6:33，欢迎收听11月21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有两位政府防疫专家说，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其中袁国勇认为是由尼泊尔输入个案引发，认为圣诞新年期间假期很快到，会有大批海外学生回港，应该延长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梁卓伟就说必须有指定酒店，防止交叉感染。一起听下他们怎么说。 因应疫情反弹以及多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当局宣布小一至小三下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两个礼拜。津贴小学议会话安排较之前修订的指引嚟得理想。有专家就质疑当局容许学生在校内除低口罩进食做法错误。留意特写环节。 昨日新增的26宗本地确诊个案，有9宗是与拉丁跳舞群组有关。政府说正考虑是否将跳舞室等同派对房间咁规管。